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28号向第18次共产党劳动党国际会议发起了贺电。电文指出，快设计何年带来定期举行的共产党劳动党国际会议，对在粉碎帝国主义者的反社会主义活动、推动社会主义运动奋勇前进的斗争中的成就和经验进行交流，加强相互支持和团结等，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实现了自己的目的。电文表示，坚信本次会议将在共产党和劳动党鉴于资助力量和支配主义势力之间对抗的越发加深，制定正确的战略战术去推动社会主义事业胜利前进方面成为一个重要契机，并衷心祝愿会议取得巨大成就。